更伸出手，请毁掉我的摩天大楼。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野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气沉浓烦，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赐予的快感。 离散，请用词温暖。有没有被这句歌词戳到？这是薛之谦的榜上歌《肆无忌惮》。在《浅吟低唱》当中，临摹爱情的跌宕起伏，还有离散之时的伤害。随着人气提升，薛之谦的音乐品质也有提高。以前他的作品侧重在讲述痴男怨女之间的小情小爱，而现在他更注重描写人性。下面这首歌虽然诞生于一档综艺真人秀，为了效果薛之谦演唱的时候还扮起了小丑，不过能看到歌词你会发现落笔不俗，感情里的怪咖，可手里也没筹码，所以要找个缓冲方法，直到有天我也放得下。 在爱情中越取悦对方，越觉得自己卑微。就来听这样一首《怪咖》。 你的改变很难拒绝了，我的取悦也不是天生的，收敛了，喜怒就合并了。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我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饮酒成散散的，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我记得你也会不舍，我偶尔取悦也会失手的，搞笑做的，我习惯了不同的货色，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越执迷越不正面回答，感情里的怪咖突然就不尴尬，感情里的怪咖，再难过也笑着说吧。试着留盏灯，假装陪伴失眠。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击破。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 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上午到中午本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截止到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3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0.2毫米，最大的降雨出现在门头沟洪水口10.1毫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有更加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您注意防范。今明2天是双休日，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于上周三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因展出毕加索、达利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作品，引发了排队观展的热潮。记者从中国美术馆了解到，截止到6号下午4点，展览开幕以来已经有近8万观众到馆参观，明显高于日常的参观人数。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中国美术馆今天将闭馆时间延长到了晚上8点，原定于7月8号12点撤展，改为下午5点撤展，下午4点观众停止入馆。昨天故宫南大库明清家具馆已经开始布展，预计月底之前可以完成展陈施工，有望近期对公众开放。在这里将汇集2000多件明清家具，既是库房又是展馆。除了进行仓储式的展陈之外，还有数十件精品家具可以供观众近距离赏玩。近日，《寻梦海底20000里深海之光》沉浸式艺术展在嘉德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共包含了6个不同主题的游览区域，每个区域都伴随着神秘的故事和新鲜的体验，观者可以在此感受全方位沉浸式的深海体验。展览采用先进的视觉技术和投影显示技术，搭配上顶级的灯光音响设备，把科技、自然和艺术融合在一起，让观众得到真实的交互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

片沙漠，那里有很多骆驼，不再寂寞，会围绕着我陪我说说。我心里有片沙漠，点缀着森林湖泊已经移过，有我爱吃的小水果。我终于挣脱了绳索，从不曾这么自在过，轻松过。我决定找回骆驼的生活，不要再跟着我，再骑着我，沿途云朵真没人看见就降落。再往前就从没人出去过，转眼就看见沙漠，那里有没有骆驼在期待我？他是否在那儿偷偷看我？明明就来到沙漠，为何看不到骆驼？是不是说的说，那什么是我？什么是我？全世界都是沙漠，人心里住着骆驼，你就当作我根本没有来过。 以上两首歌曲分别是《骆驼》以及《动物世界》，这两首歌都是薛之谦十多年的好朋友郭顶作曲。那这首《骆驼》用沙漠和骆驼两种意象描写了都市人的孤独和自由，用细腻的方式来描写感情当中那些微妙的细节是薛之谦自己的强项。下面这首歌当中呢，他把爱的人比作风，好像不存在但却一直在身旁，有些人似乎你永远都琢磨不定，也永远都把握不住。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像风一样》。 我真的模样毫不具象，用皮肤感受你的流向，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我以为他跟随过了量，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曲折的夕阳浮在隔档，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周六晚间八点和大家见面的经典绽放，这个小时我们来关注在过去20年的中文流行歌坛里音乐才华独树一帜的音乐人张亚东。首先我们就来听本周在榜第15名，李卓雄作词，张亚东作曲，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在这张我们在中场相遇专辑里，把这首有着承上启下感觉占据 C 位的歌曲留给了张亚东。 远方是谁在歌唱，一半冰刷一半是火光，路不通往那一方，一半回忆 界忽然间不美丽，阳光下的我怀念你，等待着你的归期，我好想偷 我们听到的是2010年莫文蔚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宝贝》，由莫文蔚作曲，莫文蔚和张亚东共同填词。作为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除了在音乐上鼎力支持之外，这首歌也是有着非比寻常的甜蜜感觉。张亚东是中文流行歌坛最具才华而且极富音乐魅力的音乐人，很多优质好歌都是经由他之手而走红。而说到张亚东的成名作，自然是1996年为王菲所制作的《浮躁》专辑。这张专辑让王菲以非主流的视角创造了更大的流行，而王菲和张亚东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我们就来听林夕作词、张亚东作曲的这首《梦》。 到的这首歌是张亚东2009年潜流专辑中王菲演唱的《我爱你》，似乎只有王菲才可以将张亚东独到的音乐美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也只有张亚东才可以将王菲那种兼顾高冷和温暖的气质激发出来。张亚东写给王菲的另外一首重要作品是《只爱陌生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1998年20年前张亚东第一张个人专辑《压痛》当中他自己演唱的这一版本《只爱陌生人》。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错误还天真。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

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经典绽放。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著名音乐人张亚东，他合作的歌手有王菲、韩红、许巍、那英、叶培等等。他不仅是和大牌歌手的强强联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新人，比如像在红星时期他制作了犀利那一的专辑，还有就是他让李宇春的酷不仅在舞台上还停留在音乐当中。李宇春从出道开始一直和张亚东有着合作，而他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张亚东对他的独到眼光是没有错的。我们就来听2013年发表李宇春个人纪录片的同名主题曲《如初》。 睁开双眼， 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朴树的三张专辑也是他和张亚东超过20年互帮互助友情的体现，两个人都是有着过人的音乐才华，而同时也都有一点懒散的性格，两个人就是那种可以用才华代替勤奋去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典。1999年朴树的《我去》，2000年到2017年《猎户星座》，还有中间的2003年实至名归赢得了中国榜年度最佳制作人大奖的生如夏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朴树演唱的这首属于张亚东，收录在2009年潜流作品集《世界尽头》。这种独树一帜的音乐气质，也许真的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 是我全部。 只有一秒的不朽，哪有惊心动。 歌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流作品集邀请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歌手来演绎，有像王菲、朴树、莫文蔚、刘若英等成名歌手，也有其中的一位在当年还没有通过中国好声音证明自己，也还没有把音乐玩得像现在这样的游刃有余，但是他的声音已经得到了张亚东等很多音乐人的关注，他就是 Tia 袁娅维。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他所演唱的 Sweet Things。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张亚东在前流专辑当中由萧伟作词，张亚东自己作曲演唱的《缓流》。在这首歌里依稀可辨齐秦早期的风格，也小小透露出他和一代同龄人一样都是听着齐秦的歌长大的。而在明天全新榜单将会完整揭晓，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张亚东作曲的天一半地一半在内的40首榜上歌曲的排名走向。你好，我是耿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晨光撕破夜的梦，梦一唤醒来恭喜悲，错过失去才拥有，这些和你那些和你曾经，睡在清晨那一秒开始命换来又失去，潜在身影的谷底，河流过你，河流过你沉寂，那有多轻微，那有多轻微， 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10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3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鲜辣麦，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